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85集余欢二。轩辕凛在进内殿的时候，程欢已经用完了饭菜，正抱着书央着张敬忠教他识字。他这样上进，轩辕凛着实又惊又喜，却也头疼。一身的伤和旧疾正该好好调养，读书识字这样费神的事儿，往后做也不迟。更何况这种事难道不该自己手把手的来教他才对吗？想到这里，他看了张敬忠越发不顺眼，便咳了一声。瞧见程欢抬头看了过来，心情才稍微缓和了一些。看的什么？程欢微微一顿，抬手摁了摁胸口，垂下眼睛慢慢吐了口气，才将书合上给他看。书皮上的字竟是牡丹亭三个字。轩辕凛不爱风花雪月，宫里也很少有人摆弄这些，此时瞧见竟有些茫然。朕竟选了这样的书来给你看。程欢本就不通文墨，这戏曲唱词又多是佶屈聱牙，程欢只怕是背下来也不晓得什么意思。若要读书识字，朕让人去找千字文和百家姓来。朕当初启蒙用的是论语，这些书既然是启蒙用的，应当很寻常的东西，可程欢一个都没听说过，更别说见。他知道自己无知，也不想让轩辕凛对他满怀期待，连忙摇了摇头。他从没想做个读书人，不过是闲着无聊，轩辕凛又不许他下地，这才开了箱子，随便拿了本让张敬忠读给他听。 我就是解解闷，没想读书识字。 他心里怕轩辕凛要拿着这些将他和陈荣做对比，当下便觉得手里的书烫起来，急匆匆的合上丢到枕头底下。轩辕凛却来了兴致，他鲜少看这些东西，但若是程欢喜欢，他自然也要知晓一些。他如今对程欢有股很强烈的渴求，想知道他的一切，因而抬手摸了摸程欢的头道：朕只粗略听过这故事，却不知详情，你看到哪里了？可愿与朕讲讲？程欢心里很不情愿地和他谈论琴棋书画这些，因为他着实一窍不通。轩辕凛以往虽没说些什么，可程欢见他和陈荣谈论诗词歌赋的样子，像是变了个人，活在另一个和他完全不同的世界一样。他很讨厌这种遥不可及的感觉。他垂着头不吭声，张敬忠只好开口： 不过是看了两唱，正读了一句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 轩辕凛失笑，这些戏曲唱词果然都是些风花雪月、情情爱爱的东西。他颇觉无聊，可念头一转，又觉得有些意思的。他对程欢始终捉摸不透到底喜欢了哪里，却又是片刻瞧不见他便按捺不住想念，倒是正应了这句话，虽是杜撰，却也有些意思。他抓着程欢的手摩挲了两下，细细地看了他的脸色，宣了太医来诊脉。程欢自觉身上除了些瘀伤，并没有哪里不妥，便摇了摇头： 也不疼了。 他脸色仍旧不好看，这话说的便毫无可信度了，却仍旧刺了轩辕凛一下，只当他心里还是怕自己，就当是请平安脉。程欢只好点头，然后皱着眉头喝药，苦着脸看轩辕凛： 这药好苦啊，不喝行不行啊？ 他总觉得这药没什么用，喝是喝了，可身上还是疼，倒不如那些外涂的药好。是调养的药，每日才一次，忍忍就过去了。轩辕凛用拇指抹掉他嘴角的药汁，放在嘴边舔了一下，的确是有些苦。他皱了皱眉问院正：方子可能在斟酌， 将这苦味去掉几分。院正被问得苦笑， 皇上明鉴，良药苦口，这方子已经是最适当的了，换了别的怕是有损药用。 既是调养身体，自然以药用为主。薛云林只得点点头，怜惜地摸了摸程欢的头，朕让人送蜜饯来。可这会儿功夫，程欢嘴里的苦味已经下去了，也就摇了摇头。 不苦了。 薛云岭挥挥手，将工人都遣了下去，拖着程欢的后脑勺让他靠近了些。苦不苦，朕尝尝才知道。程欢乖乖地给他亲，薛云岭却皱起了眉头，这小奴才的反应怎么有些不对劲儿？然而哪里不对，他却又说不出来，只好草草结束了这次亲昵，从床头拿了药膏出来，朕给你涂药。涂药就会疼，程欢呲牙咧嘴地看着他，用力抓住了衣襟。 太医院新做出来的药不疼。 程欢仍旧呲牙咧嘴地看着他，心道我信你个鬼，以前上那些疼死人的药的时候你也说不疼。轩渊里从他的眼神里读出来他的想法，额角一跳，抬手捏了捏他的鼻子，待会儿你若是疼就咬朕。程欢忍不住瞄了眼他的胸口，想起轩渊岭结实精悍的身体，吞了吞口水，有些口干舌燥。轩渊岭眉梢一扬，抬手去解衣裳。程欢眨了眨眼，直勾勾地盯着他看。轩渊岭却停下了动作，伸手来抓住他的手。程欢被他牵着手去解龙袍，解着解着脸就红了。他心里奇怪得很，明明以前做的时候很自在，怎么现在不行了？难道是以前太不知羞耻了？程欢想着想着就走神了。轩渊岭脸一黑，他现在难道对程欢没有吸引力了？明明以前不喊他，他都会自己凑过来，赶都赶不走，现在却脱衣服脱到一半走神了。轩渊岭心情很复杂，干脆自己脱了衣裳，低头打量了一眼，难道是最近没有好生用膳，身体瘦弱了？可比起程欢来说还是很结实的吧。他将程欢的衣裳拨开，大概屋子里用的冰很足，衣裳一脱下来，程欢就察觉到了凉意，一个机灵回过神来，瞧见两人的样子，脸又红了。虽然张敬忠说他昏迷了三天才醒过来，身体很虚弱，不能再胡闹，可如果是轩辕林想的话，他并不想拒绝，何况他自己也很喜欢做这种事。这种时候哪怕轩辕岭不说话也会很温柔，程欢总会不自觉地沉溺进去，产生自己被珍惜的错觉。想到这里，他探手摸了摸轩辕岭，想起之前轩辕岭说的话，竟然真的萌生出咬一口的冲动来。他的眼神越来越露骨，轩辕岭一抬手将他勾进怀里来。想做什么？程欢最终只是摸了两下就算了，眼睛亮亮地看着他，邀请的意思不言而喻。轩辕岭心里颤了一下，闭了闭眼睛，克制了自己的冲动。朕给你上药。程欢看了看自己身上的伤，这些天过去竟然还是很明显的青肿痕迹，他有些发愁，虽然自己不算是正常的男人，可皮肤白成这样还是有些过分了，还很容易留下疤痕，以前的鞭痕现在还有隐约的红褐色的痂，再加上那些淤伤，简直称得上是触目惊心。难道三年前他就是用这样的身体和轩渊岭？程欢一个机灵，连忙扯过被子来将自己盖住。轩渊岭只当他是冷了，便将药膏在掌心里搓热了才去撩被子。程欢盯着他的手看，那手伸过来一寸他就躲开一寸，轩辕岭一路将他逼到床角，才将被子撩开。上了药，朕在陪你玩，别乱动。程欢抱着被子跳起来，从床角爬到床头。 我自己能涂啊。 轩辕岭耐着性子哄他，伤都在后背，你碰不到，过来。前面都已经这副样子了，难道后背更吓人？ 程欢更不想过去了，眼角瞥着地面，琢磨着自己的腿脚还不算利索，应该能在轩辕岭追上来之前跳下地，然后钻到床底下去。然而他刚动了一下，身上的被子就被轩辕岭拽走了。他心里一慌，撒腿就跑。轩辕岭满手药膏，程欢赤条条的，他也不想喊人进来帮忙，只好敞开胳膊去拦他。程欢一头撞进了怀里，鼻梁酸了一下，眼泪立刻冒了出来。轩辕岭哭笑不得，你跑什么？程欢擦擦眼睛，眼泪止不住，他也没心思再管身上的伤，由着轩辕岭给他前前后后涂满了药膏。以前怕疼要跑，现在不疼了怎么还要跑？程欢心道，还不是陈荣，要不是摔那一下，他身上虽然有疤，可哪里会这么丑。他也晓得动手的是轩辕岭，可记恨轩辕岭这种事儿，他根本做不到，只好转移到陈荣身上了。何况因为这些伤，轩辕岭已经对他很好了，等他彻底不疼的时候，他就偷偷跑去御书房。他还记得上次那块令牌轩辕岭是从哪里取来的，只要再拿一块不就行了。这次他不去镇上，也不去村里，就找个小山头搭一间小茅屋，再养两条狗，没有别人看见自己认识自己，日子应该就能安稳下去吧。他想得入神，冷不丁眼前投下了一片阴影，眼睑被什么东西碰了碰，他下意识闭上了眼睛，很快便有湿润又柔软的东西贴了上来。他愣了一下，几息后才反应过来，是轩辕岭在亲他的眼睛。哪怕是打定了主意要走，可轩辕岭时不时的温柔和亲密还是让他心脏乱跳，会不自觉地生出喜悦来。喜悦之后就只剩下了顿顿的疼，虽然现在还有些难过，但早晚会习惯的吧，等那时候他的伤也好了，就可以走了。他只是想说服自己心安理得地享受轩辕岭最后的温柔，不去管他是真还是假，却一不小心一语成谶，离开的机会说来就来了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